好啊，我哋好啦，我哋而家翻嚟第二节。咁啊，上一节最后就讲到啊，呢个 Kingmaker 同埋呢一个Edward the Fourth 嘅最后对决啊，1471年嘅4月14日 Battle of Bannet 开始啦，师徒最后对决。咁啊，首先讲我哋4月13号啊嘅夜晚先。咁啊，当时咧就系、是、啊。Kingmaker 佢自己咧就系喺Edward 就要北上攻击佢啊嘛，打佢由伦敦北上 Warwick 要打佢，咁佢就喺必经之路啊呢、這个 Bannet 以北一条高速公路即系大路啦吓， 系、 啊、必经之路一个山坡上面布咗阵，咁布阵入边咧就有就布咗就我哋讲下阵法先啦，中间吓摆喺中间嘅咧就系佢个细佬啊侯爵 John。咁喺侯爵喺佢个阵嘅西边，即系侯爵 John 嘅右手边啦吓，西边就系、是、呢个 Lancaster 嘅最强大将啊 ，Oxford，Earl of Oxford。咁然之后喺左边咧就系、是、另一个叫 Earl of Exeter。咁啊，咁而嗰个食塞米嘅 Somerset 咧就应该系跟住 Oxford 揾食嘅。啊、跟住 Oxford 嗰条队，咁 Kingmaker 咧自己咧就摆喺后边就睇场，一有咩事咧，啊，即系喺后排，一有咩事咧就派人，就可以派人去做援军咁样嘅。咁而家 Edward 咧佢个布阵就点咧 ？Edward 个布阵就自己就摆中间，就佢嘅Lord of Hastings 就摆佢嘅左手边，就对住啊 Oxford。就喺西边嘅战阵嗰度，而喺东边嘅战阵咧，就系佢嘅细佬啊 Richard 啊，就要嚟负责睇住。咁佢自己摆中间，咁佢嗰个反骨细佬啊 George 就跟住啊 Edward 一齐。咁因为危险嘅人永远都系要摆身边啊，即系呢个系佢哋嘅谂法。咁啊，但系 Edward 咧另外就摆咗一队预备队喺佢后边，就其实嘅战阵系同啊。Kingmaker 一样嘅，因为 Kingmaker 系佢师傅，所以两个人摆嘅阵系一样嘅对法。咁啊，当时系13号嘅夜晚，咁啊 Kingmaker 就企咗喺个山坡顶嗰度咁布嗰阵，就摆晒啲大炮喺度，啲 gunner 喺度噶啦。咁啊，啲策侯队或者啲探子就话：，Edward 沿住大路嚟噶啦，咁啊，佢谂啊，夜晚你个死仔包夜晚嚟到啊，咁啊俾餐晚餐你食先啦，等你食下宵夜先啦，就夜晚就搵人放炮，唔停咁炸佢，咁喺佢估计佢嘅方向度炸佢，嗱、啊，即系嗰当时冇卫星图片噶嘛，咁你估佢喺边，你去炸佢嘅啫， 系， 咁啊谂住等你成晚冇觉好瞓，咁啊点知佢估唔到啊 ，Edward 系咁样，你炸我啊嘛，咁佢夜晚就叫大家。唔准出声、哦，我哋成夜向前行。 哦，伏击，暗度陈仓啊！呢啲 系啦，慢慢逼近佢啊。 系， 咁于是你个大炮全部炸咗我喺后边。 系， 咁佢开头谂住 Edward 会摆喺嗰个营地嘅话，系完全系吉嘅。反原来 Edward 就系夜晚大家唔再出声，出声嗰个杀嗰、那个，就冒住嗰个大炮声嘅危险向前行。 系， 于是喺夜晚睇啊。Kingmaker 前方200米嘅地方扎咗个营喺度休息， 哇！ 即系完全超越咗 Kingmaker 对个徒弟嘅想象。咁啊，然之后第二日4月14日啊，佢谂住炸咗一晚啊，你班友仔冇觉好瞓啦啊！我估到你哋啊喺嗰度扎营，点知原来炸唔中，突然间。嗰阵系四月啦，大约就4-5点到就天光，因为喺北方啊。当时例如当时系过咗呢个春分咁，嗰个系啦，大约4-5点到开始天光。咁佢个嗰啲人嗰啲营咧，一听到即系听到嗰啲探子话，阿 Edward 喺前边话吓。不搞啲咁嘢，一睇哇死仔包，原来你到咗我前方。完全估唔到，咁啊唯有布阵就同佢死过啦吓，咁啊于是又开打啦，咁啊大约喺4点钟左右，于是大家就决战，咁啊决战就分三个，即系根据就系阿 Edward 对住佢嘅细佬侯爵 John 喺中阵，啊西边嗰阵咧就系、是、Hastings 对住 Oxford， 喺东阵就系 Richard 对住 Earl of Exeter。而由于嗰阵系四月春天，虽然就天色就微明，但系咧就泛起大雾，大家伸手不见五指，就喺雾入边决战。咁我哋由左边希城嗰边讲起，大家五点钟就打啦，打咗大约一个钟头。Oxford 系呢个 Lancaster 第一大将不过嚟，就竟然将希城打低咗。 系 一个钟头之后，赶阿希城就情赶咗个几里，唔停咁追杀佢。传说当时阿希城嘅啲败军啊，直情系惊到要走，有啲人走翻去伦敦，讲我哋打败啦，咁样讲嘅。根据当时嚟讲。咁照道理咧，如果系一个好天嘅战阵，呢件事发生嘅话，咁啊 ，Edward 已经全败。但系呢个系天数使然，当时由于太大雾，啲人系听到，净系听到杀声，系完完全全唔知道嘅大概情况，竟然唔知道希城被战败，已经战败。Oxford 亦都，Oxford 系元勇将，但系个脑筋咧就。头脑发热嘅人，由此可见，佢冇讲，佢冇派人翻去话俾阿 Kingmaker 听佢战胜， 系 系， 即系大家 佢挂住佢追杀 Oxford， 系大家根本系冇 communication， 咁我会以为佢死咗， 因为佢系完吓，佢系完，唔系佢系完完全全唔信任 Kingmaker 嘅， 系， 所以佢亦都冇讲，佢谂住可能佢自己亦都系谂住我要一个人攞晒啲功劳，呢、這个就系西阵嘅情况，咁但系。但系相对嚟讲 ，Richard 嘅东阵咧，估唔到佢当时阿 Richard 系十九岁，但系竟然好打得，超打得，竟然就将佢嘅对手 Earl of Exeter 打退，啊，即系好似 Oxford 打退阿希城一样。如果大家睇 YouTube 会见到，咁啊，但系由于阿 Kingmaker 系好聪明嘅，咁啊，佢哋喺上方 high ground 一个斜坡度布阵，虽然输咗，但系败不溃，佢净系向后吞，藉住个地利顶住阿 Richard。于是 Richard 咧，佢系可能系天生元勇将，佢明白到佢系要将，于是就意图兜督，由侧击打低个 X， 于是就佢全军就向右移，咁样。但系佢呢个咁样布阵咧，佢就话咗俾 Edward 听。嗰阵时 Edward 原本系同阿侯爵 John 啊两条友打到好劲噶嘛。佢收到信息，阿 Richard， 咦阿 Richard 占咗上风喎，佢已经听唔到希城嘅信息啊。佢亦都冇理希城，佢对希城有信心，就话嗱，我而家佢右移，咁我中间会有缺口啊嘛。于是虽咁如果俾缺口俾人哋占咗会死人噶嘛，所以佢嘅大军亦都跟住右移喎。 系。 咁啊，於是嗰個布陣嘅方向咧，就係、是、由呢個南北對決就一齊轉到去東西對決。西邊就係呢個 Exeter， 佢就係呢個西邊就係 Kingmaker 嘅軍隊， 係 東邊就係 Edward 兄弟嘅軍隊，咁樣對陣，成個軍勢變咗做咁樣。咁而阿 Kingmaker 當時就。收到啊 ，Exeter 战败咗咯，即系唔系战败 ，Exeter 处于下风嘅信息，于是就话好派队，佢系负责咗后边嘅特备部队噶嘛， 系 特别部咁啊，就话好派队人去撑 Exeter， 即系特种部队啊。 然之后佢自己吞系佢快速应变部队， 系 然之后话我自己亲身十二个反骨仔就去攻打，就去打啊 Edward， 但系点知竟然咧佢同埋佢阿细佬侯爵 John 一齐打 Edward 都打唔低佢。 Oh. Edward 真系变咗系好抽得，好啦，咁啊双方仍然系咁对峙，但系到咗六点啦，就问大镬在六点嚟到。当时我哋讲过，Oxford 吓、啊，佢自己去追杀 Hastings 噶嘛， 系 当追杀 Hastings 嗰阵，佢带住800人翻嚟，话我可以兜督 Edward， 话翻俾阿 Kingmaker 听，但系佢。唔知道个军势转咗啊！嗰阵由南北向变咗做东西向，佢翻到去嗰阵，佢去咗阿侯爵 John 嘅后阵，啱啱好由于太大雾，佢去咗侯爵 John 嘅后阵，自己有军嘅后阵。但系呢个亦都系命数使然。阿 Oxford 嗰支旗系一支星星嘅旗，而阿 Edward 嗰支军旗系一个日嘅太阳嘅旗。 而当时嘅设计系星星嘅旗同埋太阳嘅旗系差唔多样嘅。 系，哦，即系太远睇唔到。 系啦，后着装嘅人实在第一，佢哋训练系唔够嘅。 系， 吓嗰啲人都唔即系虽然系征兵，而且打得太紧张，见到突然间有军队后边望一望佢，竟然佢当星星当做太阳，咁啊死啦！于是就哇，后边有队军队啊，大家一齐放箭，就竟然向自己友军 Oxford 放箭，哦、而且 Oxford 一见到，由于佢系对呢个 Kingmaker 非常之冇唔信任，佢竟然大喝系哇 ，Warwick 作反啊！呢、這个死仔包又作反啊！咁样讲，当呢个信息一传嚟，成队军队大惊，溃散。 系 咁啊！阿 Edward 一见到就话，佢即系佢知道呢、這个，即系感觉到对方大乱，于是就话 乘虚而入， 全军出击，乘虚而入，一把刀插落去。咁啊，第一件事就杀咗侯爵庄。然之后就要活捉 Kingmaker， 一定要生擒 Kingmaker， 我一定要生擒佢咁讲。咁但好可惜，当时阿 Kingmaker 咧打仗之前咧就使出佢嘅绝招啊嘛。我哋讲过打图顿战役嗰阵，佢有啲绝招噶嘛，杀咗只爱马企喺度步战噶嘛。打之前佢已经听细佬讲，我要步战， 系 要俾同甘共苦共死。由于系咁，佢赶唔切走翻去只马度，结果就竟然战死沙场。 系， 咁入 Oxford 一见到死啦，我闯咗祸啦，即刻着草走，就走翻去法国。 系 啊，就发誓咧，我医生咧就同你约克家族嘅人啊，不死不休噶啦，咁讲。咁啊 ，Exler 咧就打打下就。即系全军大溃，就俾人生擒活捉，俾阿 Richard 就捉咗。咁而家 Kingmaker 就战死沙场。咁啊 ，Edward 攞咗几条尸之后，吓咁啊，嗰阵不过系六七点左右嘅啫。 系 就攞咗佢条尸之后咧，就根据当时嘅规矩系要咁嘅。 系咪鞭尸啊？要 唔系仲残忍？如果你系一个叛徒。生擒你之后就要吊你条颈喺城门口， 系 一把刀由胸口介到肚腩，等你啲肠流出嚟， 哦， 痛极而死，哦，呢个系叛徒嘅死法，即使你系一个死尸，你都系必须要咁样做嘅， 系死咗都要戒，都要劏， 死咗都要将你挂喺伦敦城门口咁样戒，咁但系佢当时见到阿 Edward。我话见到 Edward 见到 Kingmaker， 竟然就话将佢两兄弟条尸剥晒啲衫，摆咗喺呢一个圣 Paul Cathedral， 就算啦。 哦， 就话俾全世界听佢死咗。咁佢咁之后就呢件事就算啦。 系。 然之后就将佢陈尸两三日就嗱，冇人可以摆到佢啦，就将。运翻去乡下 ，Warwick 运嗰度安葬。 哦， 咁由此可知， 都留翻嚟传尸俾你啊！ 我真吓，佢嘅心情系有少少似阿曹操啊，阿袁绍死咗之后，阿曹操对住袁绍嘅无喊啊，咁样。佢系阿 Edward 嘅人，其实系好宽和嘅，但系生于乱世又不啊，即系喺自私乱世之间，佢系不得不咁样做。 系。 我相信佢咁啊，但系战争未完嘅，我哋讲过啊吓，当时阿 Margaret and Jew 收到信要嚟噶嘛，要同阿 Ed Warwick 合兵，就系喺 Bennett 呢一场战役吓，四月十四日呢场战役开打嗰阵， 系 阿 Margaret and Jew 先到，咁我哋讲过当时有 Duke 系啊大镬，当时我哋讲过有阿 Duke of Somerset 噶嘛， 系 阿 Duke of Somerset 战败之后咧，第一件事咧就话 Oswald 你着早走，你冇种。我要走去同皇后讲打败仗，叫佢快啲走。 系， 咁于是佢又不能走咗去啦吓。咁当时阿 Margaret and Jew 咧就去咗阿侯爵庄嗰个领地嗰度着草嘅，即系嗰度登陆嘅。咁当佢登陆之后，咁啊冇过咗可能半日到就咦啲人去晒边啊，好奇怪啦，留喺度唔喐。咁啊点知冇几耐见到阿 Duke of Somerset 走过嚟同佢讲，喂，要吓。要快啲着草走咯，阿 Kingmaker 输咗， 咁当佢输咗嗰阵咧，咁阿 Margaret and Judo 啊，我哋真系要走啊，同阿仔讲，当时佢个仔14岁，佢个仔竟然就话啱啱成年，就竟然就话，喂，我哋仲有得搏喎，不如打啊！即系大家记唔记得啊？1066年啊 ，Battle of Hastings。 系 啊，嗰个啊 William Buster 都系打呢个双皮之兵，佢先至赢到嘅啫嘛，攞咗英格兰翻嚟噶嘛。 咁佢唔系，咁佢唔系征服者威廉啊嘛。 咁问题佢以为自己系啊嘛，大镬咗佢，佢以为自己真系征服者威廉。咁啊，咁个老婆，咁个阿妈咧就竟然听个14岁嘅仔讲，大家要记住，征服者威廉系打过无数嘅仗，呢个14岁僆仔系未打过仗。 因为由细到大，征服者威廉。 系，咁你冇计啦吓。咁佢竟然听个熟仔，听个仔讲，就话我哋如果去 Wales 就可以招兵买马，揾翻 Jasper 啊 ，Jasper Tudor 后嘅旧部一齐去咗招兵买马打一场。佢双皮之兵啊 ，Eric 一定够我打嘅，咁讲。 哇，咁有信心？ 佢又懒有信心。咁于是就大军出发去行。咁当时佢身边嘅兵有15000人， 都唔少、 啊，全部都系步兵，全部都系步兵。 步兵就争啲啦。 咁 Edward 都就争啲啦。当时阿 Edward 就翻到去伦敦啦，吓、 啊， 系听到呢个信息就话，既然系咁，大家斩草除根，自己拿咗5000骑兵， 哇， 就去追杀。 哇，骑兵对步兵。 咁啊，系啦，咁但系问题嚟啦， 就快啲啊嘛，行啦， 系、這個、啊。咁一嚟系快啲，二嚟就系当时佢哋话呢个皇后军由于急行军啊，就大家死跑烂跑，谂住跑去 Wales 就好少休息。 系， 终于就俾阿 Edward 追到喺 Wales 嗰头个边境嗰啲地方追到。 系， 于是就5000就对15000，咁照道理应该系会攰啊，但系冇忘记 Edward 啲人系骑马嘅，攰极有限。 系，只马攰啫。 而且一马攰啫，而且 Edward 系精兵中嘅精兵，你个孖集葵军，结果一打之下，喺 Margaret and Joy 面前就杀咗佢个仔。 哦，啊、哇！呢、這个丧子之痛啊，仲要俾你见到。 系啦，咁啊 ，Margaret and 咁啊，杀完个仔之后，生擒咗 Margaret and Joy。咁啊，对于呢一场仗嘅最后结局咧，就 系 有幅名画嘅，吓、啊、就系、是。就得一张嘅啫，就系、是、Duke of Somerset。我哋讲过 Duke of Somerset 啦，系同佢有杀父之仇嘅，佢有份杀死咗阿 Edward 嘅老豆啊嘛， 系 就俾佢捉咗斩头。 哦， 咁于是 Caster 一族就此而绝。 系 咁啊，结束真系真真正正啊 ，Edward 系一个真系啦，真真正正嘅国王。咁啊，当佢杀咗人哋嘅仔之后，就赶翻去。伦敦第一件事就杀唔埋你，你个亨利六世啊，忍得你耐啊，就锯咗佢， 即系冚家都铲晒啦， 应该就铲晒，即系正路嘅 Lancaster 一族就冇咗啦。 哦， 咁啊，但咁啊，咁啊之后就要论功行赏啦，吓、啊、 系， 咁一个问佢分赏，即系其实呢件事成件事最开心嗰个人咧。除咗 Edward 啊 Woodville 之外咧，就竟然就系嗰个反骨仔兄弟阿 George 喎。 系。 咁啊，点解？ 因为嗰阵时阿 Kimika 整到佢差唔多死噶嘛，害佢。 系害佢差唔多死啊！但即系照道理，佢应该要死噶嘛。佢临尾佢系临开打病咧之前，佢就跟翻个大 佬 啊。 系好彩。 咁啊，当时阿辉系啦。咁啊，当时阿 Kingmaker， 当时嘅规矩系咁嘅：如果你死咗老豆冇仔生，就生女嘅话咧，个女就必须嫁人，嫁咗人咧就可以分咗老豆嘅遗产噶啦。 系，跟住之后就 咁啊，阿 King， 但你要嫁先咯，跟住就益咗外家啦，系嘛？ 系啦，就益外家。咁啊，当时咧就有。佢有两个女噶嘛，大女就嫁咗俾阿 George， 细女就嫁咗俾啱啱俾阿 Edward 杀咗个皇太子。 系， 咁啊而家细女就死咗老公，即系冇权分啦。咁结果就大女有权分，就积咗阿 George。而当时阿 Kingmaker 嘅地咧，啊加埋 Castle 咧，就系年入7000磅，系仅次于 Edward。 咦，国中 有国、啊，所以佢当时系最开心。 国中有国、啊， 国中有国，佢无啦啦就发个猪头， 系咯。 咁如果想知道佢个 castle 有几靓咧，你哋如果而家去打呢个 Warwick Castle 咧，大约就会见到噶啦。啊，系或者你而家睇 YouTube 咧，会见到嗰张相系好鬼靓嘅。咁当然啦，经过几百年嘅经营啊，当然系好靓啦。但系你谂下 Kingmaker 一个咁劲嘅人，佢个 castle 坐底都系好犀利，好美好。 系 咁啊。阿 George 就谂住样都好啊，咁但系你一个反骨仔嚟噶嘛？ 系 阿 Edward 唔系一个咁简单嚟啊嘛 ，Edward 系斗赢佢师傅 Kingmaker 嘅人，所以咧佢最叻就系玩乜嘢？佢最叻系玩平衡，佢点会俾呢个人独大咧？咁佢幸好有两细佬就有两个，于是就竟然怂恿喺呢场战役之后啦吓，喺下一年， 系 1472年嘅四月，就竟然赐婚俾细佬 Richard。同埋皇太子个阿 Warwick 嘅细女，即系皇太子个遗孀结婚， 系咁好啊！ 咁当佢结咗婚之后，就可以分咗 Warwick 嘅身家。 哦，拆散佢， 拆散佢，然之后就将入边嘅比较好啲嘅嗱，个 Warwick 嘅 castle 就俾咗阿 George， 系， 但系入边嗰啲军队啊。嗰啲咁，我哋讲过你当时系可以有士兵噶嘛？嗰啲士兵啲营啊，嗰啲咧， 军营啲拆散， 就划晒俾 Richard， 系拆散晒， 划晒俾， 即系掹 散晒佢， 即系掹你剑， 掹你剑，哇！阿 George 听到条气就好唔顺， 系 咁啊，然好啦，咁啊，但系吓阿 Richard 攞到之后咧。佢就開始要算總帳，係咩算總帳呢？我哋之前講過一個叫 James Harrington 嘅家族，啊，呢個家族就同阿 Stanley 爭地，Thomas Stanley 家族爭地，我第一節講過啦。咁呢個家族一個烈士家族嚟噶嘛？咁啊 Thomas， 但係由於阿 James Harrington 嘅老豆同埋阿哥死咗。佢嘅祖传长子啊，佢嘅祖传嘅 castle 咧，佢得两个女嘅啫。James Harrington 佢得两个女，咁一个当时啱死嗰阵系一个7岁，一个5岁，就未结婚。咁应该就系 James Harrington 承继。咁Thomas Stanley 咧就想侯人嘅 castle， 见你系烈士家族嘅 castle， 佢想侯佢，就出价高价买啊嗰啲都唔肯，于是就夹硬。当时系一。喺呢、這个Kingmaker 在位嗰阵咧，就藉住 Kingmaker 嘅势，就夹硬逼阿 Edward 同佢搞联婚。 哦，即系 就将自己两个仔夹硬娶对方未成年嘅女，就话当佢成年之后咧，就搬过嚟同我住。 哇！ 系啦，那个 castle 就系我嘅，就做埋呢啲嘢。咁啊，最初嗰阵 James Harrington 咧就唔肯嘅， 系 就两个闹到。好僵，所以但系遇事者直情系出到埋系皇室啊，即系要阿 Edward 出面就去摆平呢件事。Edward 咧，于是就话当时 Kingmaker 嘅势力系好大 ，Edward 就话唔得，我系唔可以推翻呢段婚约嘅。不过我就俾你 James Harrington 做当地嘅警察局长，那个官名叫 Forester， 即系。森林管理员，因为当时嘅森林好多贼噶嘛，咁你去管理嘅森林就即系你做警察局长， 哦，即系似美国嘅州长，州警， 系州警啊，我俾你做州警，但系就喺阿 Thomas Stanley 嘅领地附近做州警，即系变相就系等你 Thomas Stanley 染指唔能够染指佢嘅城， 系啊， 咁啊后屘当阿 Richard。 即系手水糖 ，Richard 成年， 即系掟你手水糖， 唔系手，唔系手水糖。你想霸霸人哋嘅城啊嘛？ 系 吓、啊，我就话俾你喺嗰区做呢一个警察局长， 系 即系等对方唔能够夹嚟抢，你抢我即系搞我警察局长，即系成日可以喺个边境度搞佢。 哦，咁样， 即系得有拆你个领地，咁你已经好死噶啦，系 我以为调走佢添，意思系。 唔系调走佢，系喺佢嘅区域做警察局长， 系即系包住， 俾个空间 围 包住佢。吓，但个 castle 系你嘅， 啊，不过你又抢唔到人哋个女啊嘛，即系变成两个家族喺度斗，特登系咁样做。 系、 啊、但系当时阿 Richard 咧就俾阿 Edward 派咗助阵去喐。阿 Richard 知道咗呢件事，啊，当时打仗呢、這个 James Harrington 嘅家族咧就对佢就好忠心于，即系阿 Richard 就好睇唔过眼，于是就向阿 Edward 讲嗱。不如而家 Kingmaker 都死咗，不如你取消呢段婚约，无谓俾阿 Stanley 呢啲两头蛇坐大啊！而且 James Harrington 家族大佬佢阿哥同埋佢老豆喺屠顿战役都为咗我哋战死沙场，唔可以咁样做噶嘛？系咪？ 系， 即系做人要讲雷气啊嘛！咁啊，但系 Eric 就唔得，绝对唔可以，因为呢个 Thomas Stanley 家族真系好强，系西即系等于。你係唔可以喐呢個新界佬阿劉皇發家族一樣嘅， 係 嗰種情況，你將阿 Thomas Stanley 家族當劉皇發家族就會明噶啦。 OK， 咁但係並不代表佢唔做嘢嘅。咁啊，佢就於是啊，我哋講過 Edward 就係好識玩平衡啊嘛，於是就將阿 Richard 擺咗喺佢哋 York 一族嘅根據地 Yorktown， 係 就。当吊住阿 Thomas Stanley， 然之后摆阿 James Hamilton 摆翻原位，就做呢个警察总长。 系， 但系并不代表佢系放心 Richard 嘅。佢将当时喺 York 一族最有名望嘅骑士首领 William Park 就摆咗喺 Northumberland 一带，就夹吊住阿 Richard， 同佢玩分权。咁啊，再加埋阿 Hamilton。於是大家就互相喺度制衡，但系佢知道阿 Thomas Stanley 系养唔熟嘅人，危险嘅人系要摆喺身边嘅。 系， 於是就佢讲：你入嚟 ，Thomas Stanley， 你劳苦功高吓、啊，你虽然食两家茶奶，不过你 系 劳苦功高嘅。咁不入嚟做我秘书啦，咁样讲。咁阿 Thomas Stanley 都知道你玩乜嘢，既然系咁，啊。即系明星暗降你啦，你揾晒嗰啲警嗰啲亲家做晒警察局长嚟夹我咯，诶揾埋个细佬当 Q 住我咯。既然系咁，不如我就入嚟秘书啊，咁啊走咗去嗰度做秘书啦。咁啊，但系最抵死嘅系阿 Thomas Stanley 个老婆，我哋讲过系阿 Warwick 个妹嚟噶嘛。 系， 但系然喺 Warwick 死咗之后冇耐，佢个老婆就死咗啦。 哦， 咁到底系点死呢？历史上系冇讲嘅。 哦， 究竟系咪俾佢毒死啊？冇人知嘅， 最查唔到啊，咁都 吓。但系点解会咁巧合喺同时间死呢？就都唔识讲啦。 好， 咁样啦，吓咁诶，好啦，嗱，讲到呢度啊， 系 就当佢入咗个秘，咁入咗去冇耐，点解诶一系咁呢一节讲到咁上下，我哋就讲下一节咧，我哋翻嚟就会讲。阿 Edward， 当 Edward 啊，佢哋就会诶，佢系应承咗呢个 Burgundy 要对付呢个法国噶嘛？咁佢点样对付法国咧？即系佢要还拖啊，要报恩啊，对付法国咧？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啦。